让我体会吧，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线昙花。月儿飘飘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。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吧，不懂得炫耀了吗？让我体会吧，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线昙花。月儿飘飘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，都是煎熬。月儿飘啊飘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，煎熬。